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唔知点样拣呢？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 唔使担心，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 喺加拿大升学，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手续简单方便。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更有90%升读当地名牌大学。 咁移民呢？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雇主担保、专业自雇、创业移民、政府监督、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了解每位客人所需，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查询热线27570200。 第二節，我哋即係相信咧呢位教授啦 ，Jennifer Doner 咧，佢應該係一仲係相當之年青啊！我相信日後咧仲有即係其他嘅科學貢獻喺度嘅。咁另外一位咧就已經年紀老邁啦，咁我哋上個禮拜提過啦，就 Roger Penrose 啦。咁我哋當其時咧就你提咗一本書啊。就係、是、國王的新腦袋 ，The Emperor's New Mind。你話睇到一嚿雲咁樣啦，咁有冇翻去再反錯過啊？ 誒冇啦，唔得閒。即係我有嗰本書喺度嘅嚇，而家即係本書出咗好多年嘅啦，20多年嘅啦。咁就 Roger Penrose 其中一本叫好代表作嘅科普著作啦。即係其實佢嗰本書成書係喺同 Stephen Hawking 嗰本 Brief History of Time 係差唔多年代嘅，都係90年代中啊。咁但係就個名氣就相對少啲咯。 但系嗱，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咧。嗱，譬如話你哋啲做緊研究嘅物理學家咧，即係會唔會花啲時間去寫啲咁嘅嘢？因為寫嗰啲嘢冇乜著數噶嘛。譬如話，即係買得書多就固然好啦。Stephen Hawking 買咗嗰本書，真係即係可以養佢一世啦。咁但係出呢啲書，其實對嗰個科即係物理學家本身嗰個行內嗰個 career 本身冇乜作用喎，係咪？ 哦，冇用嘅，除非你係寫教科書。啊、就好啲。當然最睇得多、最睇得重就係本身出個 paper 係點咯。即係所以調翻轉，如果你係咩 paper 都唔出，淨係出呢啲書咧，咁其實你最多只能夠即係就變即係點講好啊？好過陳志宏少少咯，就可以 你唔好咁講就得 啦。因為我連呢啲書都未寫啊嘛。 唔係得噶啦，你唔寫啫。OK， 嗱我哋講翻咧就係、是、咁，你覺得佢出個動機係咩咧？ 冇嘅喎。咁其實應該咁講啦。對於即係應該講啦，喺一個比較傳統舊啲嘅唔好話淨係物理學嘅，成個嗰、那個喺歐洲人文科學嗰種傳統嚟講咧，好多時咧佢唔係淨係要求科學家淨係得一個科學修養嘅，即係佢哋都會好去欣賞一啲科學家能夠寫一啲咁樣嘅同人民有關嘅跨科嘅著作嘅。咁我要提一提就係一個其中一個好出名嘅一位咧，就係Erwin Schrödinger。即係薛丁格的貓嗰個量子力學個創始電機人，佢除咗就整咗個量子力學咁巴閉之外啦，其實佢喺另外有個嗰啲一般嘅文學著作嗰度咧，亦都有一啲好大嘅貢獻。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同寫呢一個思維有關。佢寫咗一本叫做 Mind， What is Mind？ What is Life？ 係好著名呢個係 Mind and Matter。佢淨係呢本書已經叫做引發咗幾位年輕嘅新進，最後攞咗諾貝爾獎嘅。咁譬如James Watson、Francis Crick、都係受Schrödinger 呢本 What is Mind 去啟發咗出嚟嘅。 但你留意喎，佢係物理學家嚟喎，理論上喺當其時兩樣嘢，物理學同即係生物學未接軌喎。 係啦，佢本身另外嘅文學修養亦都非常之好，所以修辭啊嗰啲係做得即係非常之靚嘅，可以寫得非常之即係非常之難讀嘅。其實本書亦都咁 Roger Penrose， 我覺得佢只不過係叫做繼續咗呢種咁嘅傳統嘅啫。即係就算唔好話去到德國啦，你就算英國都好啦。 即係已經有啲比較重要貢獻嘅一啲大師咧，佢都總會整幾本呢啲咁樣嘅著作嘅。咁你譬如 Stephen Hawking， 咁佢咪有本 Brief History of Time 咯，係咪？雖然佢當時寫係為咗揾食啫，係咪？咁另外 Roger Penrose 佢寫呢本嘢有多少？我覺得有少少參考 Erwin Schrödinger 嗰種咁嘅意味啦。咁另外就算你睇翻阿 Martin Rees 啊，阿 Sir Martin Rees 咧，即係又係英國人。係啦，咁佢亦都有本大書嘅，就基本上就係佢嗰種即係呢一個生平入邊對於天文學創建啊，即係於是乎佢寫咗本咧非常之詳盡嘅普及科學書，就介紹呢一個現代天文學。咁即係可以咁講啦，你寫呢啲嘢咧，就叫做可以叫做有一種都會大家亦承認你係有一種終生成就嘅一種意味喺度。 嗯，咁但係前提首先有一個好足夠嘅科學貢獻先啦。咁Roger Penrose 咧，佢大家知道啦，就係佢數學上嗰個貢獻本身已經相當之犀利噶啦。咁就加埋就黑洞啦。咁但係研究意識咧，其實就同佢攞諾貝爾獎冇關嘅。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但係點解我哋咁口痕咧？就因為我覺得呢個題目係相當之有趣嘅。咁所以咧，今日你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佢其實佢講咩咧喺呢個問題上面？ 嗱咁講啦，我冇仔細睇曬成本書，但係其中有一個意念咧，咁其實就都叫做幾新穎，但係老實講啊，戴頭盔先啦，我係唔信嘅。咁而且咧 ，Roger Penrose 喺成個生平入邊咧，亦都 propose 過好多有少少，我覺得叫做膠膠地嘅嘢，最後係俾人哋印證咗係唔可能嘅。咁但係點講好，無影響佢本身一個非常之大嘅貢獻同榮譽。咁佢就提出一種就係方法去嘗試去解釋人嗰個意識嘅。咁佢認為咧呢種人嘅意識嗰啲咁嘅，即係腦入邊嘅神經元活動啊，我哋點解會醒啊？點解會識得反應啊？即係會有一種意識去認識呢個世界咧？其實係來自量子力學層面咁樣嚇。咁類似嘅講法，其實如果你睇翻呢啲好19世紀末20世紀初嘅一啲數學家，譬如講緊啊 Henry Poincaré 嗰啲龐卡萊嗰啲咧，佢雖然冇用到 quantum 呢個字，當時亦都未有一個叫量子力學啦，但佢亦都諗到就係會唔會其實係由一個電子層面嘅運動就可以解釋到我哋成個腦入邊有時靈感嘅來源咧？咁 Roger Penrose 就話會唔會其實我哋呢啲咁嘅意識嘅活動咧，就原來係歸根結底係需要原來係一個量子嘅效應嚟嘅咧？咁佢就討論到即係呢堆咁樣嘅嘢。咁即係但係你問我咧，我自己嚇，即係我作為一個咁嘅 small potato 咧，我就唔係好相信呢樣嘢嘅。即係我會覺得唔使用到呢樣嘢一樣可以解釋到嗰個意識嘅傳源嘅。咁即係我就係少少嘅認識就係咁啦。 但係如果我哋即係綜合翻我哋近年對於嗰、那個意識嘅一啲嘅講法咧，就我哋而家差唔多，我哋係接近我哋睇到嗰個腦本身嗰個活動噶嘛，係好微觀嘅層面噶嘛。咁我哋唔好掛邊個啱唔啱，我哋有冇辦法去印證即係話邊幾種嘅對意識嘅猜想咧？是接近嗰個真相嘅，即係嗰個科學條件。 嗱，嘗試了解幾個唔同嘅分類先啦，比較粗疏一啲嚇。但係即係我冇能力將所有成個分類都列舉曬出嚟。但係即係有啲我自己聽過下，我可以講一講。咁其中一種就好似一個原子粒理論啦，就係每一個單獨嘅神經元，咁佢自己砌成一個電路就組成一個嘅意識。咁每一粒神經元就好似有自己一個少少獨立嘅意識咧，嚟去構成一個整體嘅意識。咁呢個此其一啦嚇。咁另外就係話啦，原來一個最基本有意識嘅單元就係需要由好幾粒呢啲神經元組合埋一齊，先能夠組成一個有功能嘅部分。咁咧然後咧，即係其實亦都就係話啦，單獨一個嘅神經元咧，體現唔到啲乜嘢嘢嘅。你但係要將佢砌成為一啲有意義、有效嘅一啲嘅元件咧。一啲神經元組咧，咁能夠表現到一啲咧好獨特嘅反應出嚟啦。咁呢樣嘢其實你可以用翻，都可以用一個電子零件嘅角度嚟去諗，即係最基本，大家可能去學嗰啲叫邏輯門嗰啲嘢咧。你如果淨係睇入邊一個電線、一個電阻咁樣，或者一個嗰啲叫做嗰、那個叫做 read switch， 即係嗰個咁嘅雙黃，即係嗰個咁嘅黃片，嗰、那個電磁鐵嗰啲咁嘅裝置，你睇唔到有任何嘅思考意識同埋運算嘅能力喺裏邊。但係你將佢砌成為一個叫做 NAND gate， 一個嗰啲嘅語飛門之後咧， 咁然之後將一堆咁嘅魚飛門砌埋咧，你發覺佢表現到一種咧，好似一種邏輯嘅能力喺背後嘅。咁、即係另外一種就即係用一種咁嘅電子方，即係一種叫電子學嘅方法去理解咧，就係、是、一種咁嘅理解。咁另外有啲就可能就叫高深啲啦，就加到就係話呢啲可能量子嘅理論啦。哦，原來咧佢入邊嗰種咁嘅運算啊，原來係因為咧佢擺喺一個好細嘅範圍裏邊。咁所以咧喺嗰個好細範圍裏邊咧，佢哋認為咧嗰個量子效應係足夠強嚟去產生一個足夠大嘅貢獻嘅。即係話咧，有一啲即係入邊，如果我真係需要用一個數學嚟去解釋呢堆神經元點樣表現到呢一種咁樣嘅神經元行為咧，就唔可以淨係用我哋傳統嘅嗰種咁嘅電磁學嘅，就一定需要加到量子力學先能夠解釋到咁嘅樣。咁而家個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我哋連完幾個理論究竟邊個啱邊個唔啱，我哋都未知。咁所以我哋要去更加知道邊個啱啲唔啱多啲咧，其實亦更加難。即係你如果問我咧，我哋身體上好多時嘅一啲嘅生物反應咧，其實好多時唔係太需要用到量子力學解釋嘅。我可能諗到一個最可能需要用到叫少少量子力學嘅，就係話我哋嗰啲視神經細胞嗰啲黃斑細胞點樣去睇到外來嘅光，咁、那個光點樣刺激到我嗰、那個嗰啲咁樣嘅視覺細胞入面有啲電子嘅活動，從而令我個神經可以記錄個信號落嚟，放大個信號傳入個腦。咁入面就可能需要有啲叫光電效應嘅嘢，即、就、係、是、一啲好基本嘅一啲叫所謂同量子有關嘅一啲嘢。但係係唔係話我哋身體無論就係話譬如台長，你問我一個問題，喺我腦入邊嘅思考，原來需要有經過一個量子力學嘅過程嘅參與，然之後先我識得去反應你咧。咁、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好難想象，即係可以係咁嘅，但係係咪未一定需要去到咁咧？咁我自己就覺得未必需要啦。 但係人嘅行為有好多種噶嘛，嗱，譬如話你打我一錘，我做一個反應，嗰係條件反應嚟噶嘛。我坐喺度諗一啲虛無縹緲嘅嘢，諗一啲我自己經驗上從未有過嘢，係一種想像力。咁我諗呢幾種唔同嘅思維活動本身咧，其實係唔同層次嘅嘢嚟噶嘛。我哋而家冇辦法去講緊話，即係我哋當我哋去做呢種幾種唔同層次嘅活動嘅時候，我哋個腦嘅反應係點咧？其實我哋以前講過係睇過噶嘛。即係睇緊我哋 嗱，咁我咁講啦，我哋睇到我哋諗嘢嘅結果，但我哋睇到我哋諗嘢嘅結果，但我唔知道你諗緊乜嘢。我可唔可以由你個腦電波信號，原來發覺你係想打緊我一錘嘅？有一個攻擊我嘅趨勢咧，同埋實際上可能你只不過你係想打一錘，但係唔係打落我塊面度，係打其他嘢咧。OK， 我可唔可以能夠咁樣去即係將我哋腦部嘅活動解碼咧？我哋唔能夠，所以你話如果淨係睇個腦嗰度嗰啲活動，可能只能夠做一啲好粗疏嘅分類咯。即係我大約知道你係諗緊乜，唔係諗緊。但是仔细是什么，是不是我在现在天马行空在设计着些东西呢？那我们没办法去读得那么仔细，即是从而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很仔细看到脑部活动，是比以前是看得仔细了，但是那种仔细程度是不是已经可以能够令我们分得出个脑部里面那种运作的机制是不是量子定不量子呢？那我觉得还未去到这个程度，是 不 是？即是现在这么说，由一个神经元去到第二个神经元之间，那些释放的那种内分泌和那种叫做 neurotransmitter 那些这样的化学物质，我们能够捉到那些东西已经叻得很紧要了。咁甚至乎我哋睇到嗰啲嘢點樣去登錄第二個神經元嘅時候，從而刺激另外一反應。我哋而家先叫啱啱睇到下，咁呢啲嘢都仲係一種生化層面嘅嘢，都唔係去到量子層面嘅嘢嚟嘅。咁所以就即係我諗大家要知道，就係量子層面嘅嘢就係話，如果真係去到量子啊，我就唔需要真係睇到有粒嘢去到傳遞個信號去另外一粒嘢度噶啦。就是自動就係話可以搖，即係一個相隔一個有少少距離都已經可以比較好似有個摔搖佢作用去感應到啦。咁我哋能唔能夠睇到一樣嘢咧？咁我唔敢講咯。 係，咁簡單嚟講，其實係一個好虛無縹緲嘅理論啦。因為即係差唔多講緊，即係喺嗰個腦嘅層面度話，佢要發現到一啲有量子嘅效應嘅嘢，例如有量子糾纏啦。有superposition 啦，即係可以分身啦呢啲，咁我哋先至可以確認都有呢樣嘢咯。咁但係作為一個即係一個思想家嚟講咧，其實佢可以提出一啲天下行行空嘅嘢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佢一個咁嘅科學家咧，其實佢唔需要樣樣都啱嘅，佢只要提出一啲嘢係肯定係啱嘅，其他嘢全部係想象出嚟，係甚至係錯嘅都唔緊要，係咪？ 尤其是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其他已經俾人驗證咗好啱又好大貢獻嘅嘢，咁佢咪唔怕錯咯，做乜都得咯。咁、啊、即係雖然 Roger Penrose 啱先攞諾貝爾獎，但係先前做嘅嘢已經大家行內邊都公認佢係一個大師級人馬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同埋即係我亦都覺得係靚仔係大曬。你睇下 Roger Penrose 而家89歲老咗啫，但係佢老得嚟都仲幾型啦。你睇佢後生嘅時候真係成個紳士，即係嗰種好，即係絕對唔係嗰種又甩頭髮又大肚腩嗰種人嚟嘅。佢係即係仲係好多頭髮，仲係好纖瘦、好靚仔嗰種嚟嘅。 哦，你睇個後生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睇嗰套戲啦，即係話佢去Stephen Hawking 去倫敦聽佢 lecture 嘅時候，如果你睇翻佢嗰陣時嗰個樣咧，你差唔多係覺得佢唔一定要做數學家，佢可以做明星嘅 嚇。係，靚仔大曬。 咁呢啲就好優秀嘅人類啦，即係等於我哋第一節講阿 Jennifer Doudna， 我諗佢又係相當之靚女嘅嚇。 係咁啊，即係點都好啦。咁啊你話如果回應翻，其實第一次我哋做一樣嘢，我哋好期待呢種快速測試咧，係可以好快俾到個即 係。 即時嘅普及化，就令到我哋就算未有疫苗、未有特效藥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出入係個自由就提升得好快，希望可以快啲做得到。 我諗嗰個誘因相當之強嘅，就算話即係呢個生產嘅成本方面咧，有啲咩即係比較難，即係難嘅比較困難咧，其實個政府咧都同埋特別航空界咧都會鼎力支持嘅。 係啦，同埋佢馬上能夠幫人哋做篩檢分類咧，就令到好多第三世界國家嗰個疫情可以馬上得到好有效控制。咁所以我覺得係功德無量嘅，即係佢即係呢啲咁嘅基因科技嚟到呢一刻發揮呢種作用就 嗱呢次我呢度完，我哋下一節翻嚟講講呢個又係黑洞啊！